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贤，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一个小段《桃李迎春》。 可真不像话，这么晚了不睡觉，

你满山啦、啊光荣匾， 最红的对联， 贴在门两边。 上一联， 千万 人 家，传唱在呀。下一联，忠厚品德，世代传呐、啊。兄弟当队长，名叫韩全天呐、 啊。一家人，有爹 不爱有孙，有让我就不爱有孙，有让人人都称赞。 二十年没红脸， 突然吵架把脸翻。 怎么不好家庭还吵架？ 不好家庭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我去把猪见呐、 庆前我低头不语回家转，队里丢块松木板叫我心不安。打开房门我把西屋记，丢的那块松木板戳在西大山。剪木板不由我心头一颤，那曾想这件丑事出在我的家里边，自家人偷木板叫我可曾东西群众染成团呐、 啊，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啊？ 我绕个弯子把他试探看，嫂嫂他还有何话谈呐、啊？ 到底丢什么了、啊？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团 什么呀？ 玻璃砖呐！ 哎呀妈！马的蹄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赃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 啊！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不要脸，挂牌子游街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呀、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糊涂过？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板是板的那个人，是你还是男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我是庆田呐、啊，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山。别人家呀办喜事儿，

为你结婚

小青天背黑锅，他该有多远，他该有多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拿，是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们，你看我来，我看你，他菩萨当人错位哪般呢？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 韩青天呐。这件事嫂子你说该咋办？ 送黑木板当中间，他怎么处理我？韩大嫂承认错误，宋老板呐，哎哎 哎，韩庆天美名传遍天下万呐，哎哎哎哎呀，来了以后还不还？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书嫂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的妻子把柴砍啊，把柴来砍啊，我把先帝送下山啊， 先帝开始走吧。 好看呐、啊，路途遥远，怎去攀呐、啊？你叫我怎去攀呐、 啊？先帝，开始造吧。 下了山呐、啊，过小河啊，游来一对大白鹅。可真逗人乐呀，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 你看那鹅正然被你笑啊，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也没有 在这儿呢。 你 我笑你白头才脑香之鹅呀，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呀、啊，比作鹅呀、啊。 良心，快走吧。眼前一座独木桥， 山百回头把手招啊。有我搀你莫心焦，莫心焦。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啊！ 比什么呢？ 好比那牛郎织女渡千桥啊！ 贤弟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 贤弟开始造吧。 下了桥啊进了庄啊， 一条黄狗叫汪汪啊， 不要前边男子汉呐、啊，还有后边女红 你说话千思量啊，此地哪有女红妆， 你放心大胆往前闯，我给你打狗你别慌，你可别慌啊，哎哎呀， 你打狗啊我不慌啊，那旁来了人一帮，那个木匠里有将长，请到你家去帮忙啊，先打那个箱子啊，后打滚儿啊，然后再打钉子穿啊，画红那个小架啊，把我气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啊良心 两个男子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来嘿呀， 你往那边看闹啊，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有深来水要清啊，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 啊、看什么？ 一男的一女呀， 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容啊，哎哎哎呀， 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快到吧， 大堂来了一头牛啊，哎哎哎呀， 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头啊，哎哎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良心你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巴山下，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 梁兄小弟说错了，快走吧， 有座坟呐， 坟营里边有棺椁啊，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 啊，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梁山伯改面容，贤弟说话里不啊疼啊。咱二人早就结拜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弟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抢拍个黄牛比喻兄，比和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坟羊啊，送你心穿一团火呀，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应台上前叫梁兄啊，小弟我失言啊，多有得罪呀、啊、下人兄陪你呀、啊、谁是一公啊， 贤弟你不必太牵动啊， 二人说吧 有上路， 肩并肩的 缓不行啊， 相依相伴 难割舍， 十八里相送啊， 到长亭啊， 到长亭那个到长亭，到家山台心中啊，平安啊，我一两心 一个东啊， 不